像泪珠飘落的过程，爱曾经是我，也是你。我将春天付给了你，将冬天留给我自己，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，却将自己给了你。 除了愚公移山之外，由傅提升演唱的《众人划桨开大船》表现得也非常的铿锵有力。这首歌93年在央视的春晚首唱之后就红遍大江南北，国人尽皆耳熟能详，同时寓意是齐心协力，团结互助。一起来听到这首《众人划桨开大船》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。 早等在

中，愿有一天长地久，难忘昨日笑，难舍今夜泪，我们永远是朋友。无论在天涯，无论在海角，我的心会陪伴在你身旁。无论在何时，无论在何方，我都为你祝福快乐健康。无论在天涯，无论在海角，我的心会陪伴在 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又叫做《丹顶鹤》的故事，是陈雷、陈哲作词，谢成祥作曲，朱哲琴原唱的一首歌。这首歌是讲述保护丹顶鹤而牺牲的女孩徐秀娟的原创歌曲。在90年第四届中国歌手电视大奖赛上，原唱者朱哲琴凭借此曲获得了2等奖。一起来听到这首《一个真实的故事》。

像还在拼搏，而我却把美梦丢进了生活。迷失在霓虹的街头，把梦踩碎了，不再回头，不再。北京的街头，看着过往的人流，一边唱着歌，一边喝着酒。人又消失了几个，当年熄灭了几个，唱到死也不会有人理你的。生活得过且过，不用讲究太多，忙忙碌碌的变成蹉跎。是否是我想要的生活？这是否是我想要的自由？自由的无处停泊，生活的像受伤的路途。把美梦丢进了生活，迷失在霓虹的街头，把梦踩碎了，不再回头，不再。